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夏天北京市民有口福了，大兴将有50多个西甜瓜新品种第一次上市，其中西瓜30多种，甜瓜10多种。在第29届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30多个新品种亮相较量，最终L900、早熟家园、白蜜宝等5个新品种以品质更好、口感更佳斩获新品种奖。 每年5月底，大兴人民都在期待一场接地气的大赛，那就是咱大兴唐各庄西瓜擂台赛。今年的瓜王重量将近151斤，出自大兴西瓜的标志人物81岁的宋宝芬手中。 5月25号，民政部相关领导到大兴区调研养老服务工作。观音寺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作为调研中的重要环节，在观音寺南里17号楼1单元门口，7、8位老人伴随着舒缓音乐跳着健身操，身后的103室是由一个2居和一个3居打通的托老所。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消息，今年夏天北京市民有口福了，大兴将有50多个西甜瓜新品种第一次上市，其中西瓜30多种，甜瓜10多种。在第29届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30多个新品种亮相较量，最终 R900、早熟家园、白蜜宝等5个新品种以品质更好、口感更佳斩获新品种奖。走进擂台赛展示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16位瓜农带来了上千个西甜瓜，让人目不暇接。去年，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从国内外引入100多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大兴地区总共筛选试种出了50多种。相比旧品种，新品种在各方面都青出于蓝。就拿获奖的甜瓜白蜜宝来说，当瓜产量更高，口感更脆。 于法镇西黄法村农民荣建军家种了20多年瓜，就属今年种的瓜品种最丰富。走进他家的瓜棚，迎面一阵甜香，随手摘一个橄榄球大小的甜瓜，老荣向记者展示，这个叫亚洲蜜，今年春天种上的，比以往品种更甜，捧起来能闻到果香，吃起来和香蕉一个口感，再过2天就可以摘果上市了。今年大兴将推广种植新品种约1200亩，其中仅明星西瓜品种早熟家园就将种植近1000亩。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西瓜研究室主任张宝东说，早熟家园抗裂性好，口感酥脆，瓜农欢迎，消费者也喜欢。在小果型西瓜中，将重点推广种植 L800、 L900，它们是大兴最受欢迎的西瓜之一 ,L600 的升级版，价格和以前相差不大，但甜度高，瓤酥脆，风味更浓。 本台记者报道。 大兴西瓜重量组获奖名单，一年宋宝芬。 一年一度的西甜瓜运动会开赛了。5月25号，第29届大兴西瓜节全国西甜瓜擂台赛在庞各庄镇举办， 来自全国的200多名种瓜高手将角逐今年的瓜王宝座。上午9点，经过严格检测的选手们已经提前到位，来自各科院院所的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委对不同组别的西甜瓜进行评分，评比将依据西甜瓜重量、外观、口感、含糖量等多项综合指标。专家评委夏老师介绍说， 哎，老师您好，咱们这边评的是什么呀？ 小火型西瓜的测糖。 通过什么来评测的呢？ 咱们有测糖仪。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值呢？ 它这个测糖仪就是把这个西瓜的这汁儿滴进去之后，它自己就能出数了。 嗯，在多少以上就算很甜的呢？ 到目前为止，现在最高的是14.7。 14.7。 对。 咱们以往最高的是多少呢？ 去年我记得应该是得过16了。 哦，16了。 对对。 据了解，本届西瓜节擂台赛共设有7个奖项，其中大型西瓜重量瓜王组评选一直是擂台赛的重头戏。最终，作为东道主的大兴庞各庄镇老瓜王宋宝森，以150.48斤重的西瓜获得本届瓜王称号。 我特别高兴。 种了多久了？ 7几年吧，7几年到一二到现在，我陪这瓜王就是4个月吧。 那150斤重的西瓜到底有多大呢？身高1米65的记者用手臂环绕了一下，居然没有抱过来。 150多斤的你得有多大？150。 多少个人吃才能把它吃？ 多少人连着吃了？一人吃1斤多，还得100多人吃。 80多岁的宋宝森告诉记者，他曾连续13年夺得瓜王擂台赛的冠军。为了参加今年的比赛，他专门辟出一块地培育参赛西瓜。150斤的瓜王从播种到采摘经过了4个月的时间，也是他所有备赛选手中最大的一颗西瓜。普通的金心西瓜大约10斤左右，这个150斤重的西瓜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呢？宋大爷告诉记者。 那您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您认为最重要的种瓜的诀窍？ 就是经验，从小时候就手上种瓜，对它有感应。过去拿这西瓜来说，它毛病没什么多少毛病，现在科学发达了吧，它这个病虫害它也发达了，你不知道出发现什么情况。好，起来老早就起来了，就有事没事，有活没活我得里转一圈，晚上啊睡觉反正10来点钟我得里转着就瞅着它，挺爱它这个。 您是种了多少个这样的西瓜，然后呢选出了这一个瓜吗？ 不太多，有那么几颗，是天气也是好，现在我没琢磨透呢。畸形什么大头小眼吧，反正它不处理好的，要不裂了糟进去。 宋大爷的家人还介绍说，未来他们将推进西瓜产业多元化发展，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 将来我们这个吃的西瓜不单要好吃，而且它要有它的附加功能，包括刚才我说这个富硒西瓜，这个高番茄红素西瓜，以及这个高瓜氨酸的西瓜，还有我们今年新做了一种就是糖尿病人专吃的西瓜，因为现在也是针对这个三高人群比较多嘛。还有我们从去年开始往外推出的一种小单西瓜，就是专门针对儿童市场的，在做这个种植也好，在做检测也好，我们刚知道这个东西呢，它的富硒含量最低不能低于0.01，最高呢不能超过0.05，在这个范围内是最合适的。 我们可以在市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富硒， 应该是明年吧。 明年。 对，明年就可以，反正就能批量生产了。 庞各庄镇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它的沙性土壤非常适合西甜瓜种植，是著名的中国西瓜之乡。每年西瓜节期间，这里也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您是哪个街道过来的呀？ 建国门街道的。 建国门街道挺远的。 对呀。 一块组织多少人过来呀？ 一车。 哦，一车人特意来我们大兴参加西瓜节的。 对呀。 您觉得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怎么样？ 哎呦，刚才一尝挺甜的。 您觉得跟您平时在市面上吃的西瓜有什么不同吗？ 水分大，甜，皮儿薄，特别好。 今天收获怎么样？ 刚的不赚吗？买的葡萄。 西瓜有没有收获一下？ 哎，行，肯定买。所以拉着车来的。 之前没有来过大兴是吧？ 没有。 您这次来到大兴以后，有没有看到一些变化、一些发展吗？ 我印象当中的大兴呢，就是农村。可是呢，现在一看呢，跟城里没啥区别，你知道吗？只是到了现场，真是的，擂台赛完了得，这边上呢又摆着西瓜，有的尝了尝，也真好。所以呢，本身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拉着车，肯定要买点。 近年来，庞各庄镇紧抓发展区域，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打造春赏梨花、夏品西瓜、秋摘白果、冬季农家的4季旅游资源。逐步形成以农业休闲旅游、生态居住等新城镇发展格局。 本台消息，5月25号， 民政部相关领导到大兴区调研养老服务工作，观音寺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作为调研中的重要环节。在观音寺南里17号楼一单元门口，七八位老人伴随着舒缓音乐跳着健身操，身后的103室是由一个两居和一个三居打通的托老所。耿素燕是托老所的负责人，她介绍说，我们这里的老人多，儿女上班忙，顾不上的时候就把老人送过来，儿女隔两天过来看看。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11点开饭，看到今天给老人吃的饭菜有龙须面汤、炒土豆胡萝卜丝、鸡腿和米饭。85岁的李学宗住在31号楼，从家走到托老所只需要10分钟，一天3顿饭都在这里吃。他满意地说，鸡腿炖得特别烂，咸淡刚好，早上有稀的，比较可口。 从去年5一开始，老人7点、11点、17点准时来吃饭。他说，儿子儿媳都有工作，早出晚归，怕我吃不上饭，以前也给我叫过外卖，不顺口不说，晚上还得再吃剩的，现在吃完再遛个弯，腿脚也好了。据记者了解，除了老年餐桌，还有5位老人住在托老所。像观音寺南里这样的社区托老所，街道里还有其他4家。相关负责人说，能自理的独居老人可以住在这里，有专人照料。去年9月份，一键通电话升级更新，改为电话直播模式。金瑞社区服务中心陈超作为项目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了一键通从无到有的过程。最开始的一键通存在一些弊病，比如电话脱线、欠费，我们收不到老人的呼叫，不能及时关注老人动态。最近3000户一键通用户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升级改造后的电话不仅有一键通功能，而且电话按键大、来电声音大，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2012年，观音寺街道为了解决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引进了一键通居家养老的设备，至今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在金瑞社区服务中心，有5位专职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如果空巢老人晚上有什么问题，他直接呼叫，我们会及时赶到。除了接受呼叫功能，还会显示老人姓名、年龄、地址、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子女亲属的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方便第一时间快速启动紧急救助方案。 本台消息，5月24号下午，北师大大兴附中隆重举办了第4届读书节闭幕式。本次读书节闭幕式的主题是携手名家相约阅读季，以各年级优秀读书项目展演进行汇报，邀请到了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演员臧金生、杜林宁等嘉宾进行指导点评。节目展演上，高一青海班的学生们穿着玉树特有的藏族服饰，代表高一年级表演了古诗朗诵《蜀道难·短歌行》。贡鹏老师是第一年带青海班，为了节目效果更好，贡鹏老师在排练时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大家纠正咬字发音，非常认真。贡鹏老师说，同学们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节目，从1个月前就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时间，反复在排练，都很刻苦。 戴吉央宗是北师大大兴附中高一青海班的学生，来自青海玉树。像他这样来自玉树的学生在学校里还有很多。他对记者说，家里人知道我们要表演节目，就赶紧把藏服寄过来。记者问他对阅读节有什么感受时，戴吉央宗十分高兴地说，自己通过阅读节读了不少好书，也慢慢养成了阅读这一好习惯。他刚刚读完《狼人梦》这本书，书中跌宕起伏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情节让他动容。戴吉央宗喜欢在午休时间来到楼道间的开放书吧，选上一本书，坐下来细细地去读，感受文字间的魅力。他笑着说，课下阅读并不会影响我们其他科目的学习，我们会合理利用时间把学习和阅读都做好。据了解，北师大大兴附中一直很重视阅读工程， 今年已经是阅读工程开展的第四个年头了。学校在日常教学中设立了专题阅读课，安排了午间阅读、假期阅读和实践等等环节，来激发学生们的阅读积极性。北师大大兴附中的科研主任曹正宝介绍说，中高考改革后需要学生在阅读方面有一定的素养，而我们的阅读工程恰恰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素养。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读书并不只是为了中高考，而是真正让他们喜欢上读书，养成一种读书的好习惯。 记者问道，家长和学生能否理解学校大力推广阅读？曹主任说，这几年我们在持续推进阅读工程，一开始十分困难，但是渐渐的也有了成效，学生和家长们慢慢认可了学校的阅读工程。虽然短时间内可能显现不出阅读的效果，但是我相信读书这事一定会影响同学们的一生，因为读书是一种对文化积淀的过程。演出结束后，记者来到北师大大兴附中的教学楼，一层楼道里整齐地摆着五个白色的书架，架上的书涉类传统文化、科学、地理、政治、体育和文学等等。四张白色的桌子和八张椅子穿插摆放在书架间，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汉卿书阁。像这样的阅读空间，在高中部教学楼里共有四个，初中部也在规划建造这样的书吧。2016年3月，学校设立了开放书吧，并发动全校力量为它征集名称，一时间收到了全校师生900多条建议。经过多次商议，最后敲定了这些书吧的名字叫汉卿书阁、曾贤书院、若愚书斋和三余书社。据了解，为了能让开放书吧运营好，学校特意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从初一到高三62名学生作为委员，轮流管理这些书籍。本台消息，近日有人向记者反映，到了晚上，地铁站附近的黑车又多了起来，乱哄哄的。记者实地走访五彩城、十里河、西红门等地，发现去年曾经一度开始退潮的黑车再次聚集，而且多数只是拉所谓的固定线路。对于夜间出行的乘客来说，出租车不好打，网约车许久到不了，让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晚上10:50左右，大兴区西红门地铁站出口处，一见有大批乘客从地铁站涌出，几名男子边踱着步边提高了音量，不断询问着刚刚从地铁站走出来的乘客，有打车的吗？瑞海家园、理想城，上车走了啊。一名乘客站在路旁摆弄手机许久，最终向拉活的男子询价后觉得价高，转身就走，拉活的男子紧跟两步就主动降了价。 现在这个点儿快末班车了，能拉一趟算一趟吧。还站在原地的另一男子告诉记者，当时围在地铁站周围的车辆都是在等当天最后一趟地铁的黑车。记者注意到，在西红门地铁两个出站口以及旁边的新宁街与红福路交叉口的位置，除了几辆京牌车外，还停有不少的包括金、冀、鲁、桂在内的外牌车辆。其中，在西红门地铁站的公交站台边，几辆前风挡玻璃处闪烁着数条红光的车，更是把整个站台围个严严实实。记者看到，这个时段站台上绝大多数公交车都已经不再发车，几名车主正坐在车内等着乘坐末班地铁而来的乘客。此时，距地铁4号线途经西红门站的末班车还有半个小时，这一天留给黑车司机拉活的时间不多了。 最后，记者就此事询问了滴滴出行相关工作人员，针对用户反映的打车难问题，一方面为了鼓励用户错峰出行，减轻早晚高峰时段的用车压力，滴滴在4月中旬就在北京引入了分时计价的模式，区别于以往的计费标准。同时，为了提升车辆的使用效率，对于用户的拼车订单，滴滴系统也将优先派单。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表示，为了维持运力， 对于之前司机遇到的高峰时期拥堵、短路程不挣钱的情况，滴滴推出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司机提高出车率、接单量。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天都有不同的奖励措施，所以司机的人均收入肯定是上涨。 本台消息，端午节即将到来，日前记者走访发现，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买粽叶亲手包粽子的人越来越少，市民多数用吃成品粽子的方式来庆祝节日。通州区张家湾镇张家湾大集上，程志强夫妇在摊位前招呼着顾客，新鲜的粽子叶原价每包3元，现在只卖2元。尽管粽叶降价，可前来购买的人仍然不多。眼看着大集快散了，程志强的摊位上装着70-80袋的粽叶子箱子还满满当当的没有见着底，只卖出去10多袋。他感叹地说，前几年一趟集能卖出去1箱粽叶，现在5天估计都卖不完。往年端午节前他每天能卖上100公斤的江米，现在一天下来只卖出10多公斤。 张家湾大集有上100个摊位，其中只有4个摊位兜售粽叶，上前询问价格的只有零星的中老年人。江米、红枣等粽子食材销售都不理想。农村大集这种情况，城市大型商超里的粽叶销售同样也不旺盛。大兴区御花园北里社区附近的一家物美大型超市里，四处张贴着粽子6.5折的海报，展台上摆放着豆沙、红枣、板栗等6种粽子，单个粽子均价1.99元，吸引很多顾客挑选。另一边，粽叶、江米展柜的光顾者却很少。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成品鲜粽子更受欢迎，一天能卖出去700多个，粽叶一天只卖出10多袋。一位前来挑选粽叶的中年妇女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原本已经装在购物车里的粽叶放回了原处。她说，现在超市江米每公斤7元，粽叶一包3元，加上红枣等食材，主要是太花时间，自己包比直接购买鲜粽子要麻烦不少。 最近北京郊区不少地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包粽子比赛、包粽子送敬老院等活动。记者发现，真正能动手包粽子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密云区十里铺已经连续4年举办了婆媳包粽子比赛。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婆婆们都包得飞快，儿媳妇们普遍包得较慢，年轻人大多不太掌握这门手艺。民俗专家表示，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民俗节日，粽子、龙舟、鸡蛋都是节日的文化符号，这些民俗只有广泛保存在民间，才能真正传承传统文化。看似简单的包粽子，也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 本台消息，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最近的一个下午，家住昌平北七家镇红福苑小区的蒋国顺坐在家里的藤椅上，悠闲地翘着二郎腿，边听收音机边看报纸，这已经成为了老蒋每天的必修课。54岁的蒋国顺从小痴迷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收音机是寻常百姓家的大件儿。每天放学后，蒋国顺一放下书包就去邻居家蹭上半小时的收音机听。老蒋说，收音机成了我认识世界的窗口，新闻、音乐、故事满足了物质匮乏年代小小少年对世界的好奇心。从那时起，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哪怕是最简单的矿石机，就成了他的心愿。 参加工作后，老蒋四处淘换收音机，在他的收藏室里摆放着40台不同年代不同款式的收音机，从手摇留声机到电唱机，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从康一牌机王到美托牌国礼机，每台收音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最特殊的要数那台海燕了。一天，老蒋到亲戚家做客，偶然听到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从一台外观精致的收音机里传出来，让他一下子就着了迷。收音机上写着“海燕”2个字，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货。蒋国顺到商店一打听才知道， 这个品牌的收音机价格昂贵，一般家庭买不起。于是他就趴在商店柜台上边看边听，几个小时也舍不得走。这台收音机成了让他魂牵梦绕的心头好。后来只要一有时间，老蒋就骑着自行车去逛旧货商店和废品回收市场，希望能淘到一台海燕。走遍京城各个角落的旧货市场，老蒋淘到了不少老收音机，却唯独没有那台海燕。多年寻觅没有结果，老蒋决定自己动手做一台。由于对海燕的痴迷，收音机的模样和细节早已在老蒋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凭着记忆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用几台老式收音机上的零件进行改造，真的做出了一台海燕。 老蒋把这台收音机当作珍宝，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细致地擦拭一遍，然后用它播放怀旧老歌。老蒋说，守着这些收音机，他每天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即使有什么不愉快，往收音机前一坐，听一首老歌，烦恼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在老蒋的观念里，这些收音机其实是一张张晴雨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都能在收音机上表现出来。提起这些，老蒋如数家珍。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国人大多喜欢洋货，导致大量外形美观、质次价廉的欧美机和日本机涌入国内。上世纪四十年代，受日本侵略的影响，民族收音机工业没有生存空间，市面上找不到国货。1949年以后，国产收音机才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蒋国顺看来，收藏老收音机其实也是在记录时代的变迁。 本台记者报道，5月18号，第九届北京乐季文化节在大兴区魏沈庄镇举办，时间持续到6月18号。在这期间，魏沈庄镇的几大乐季园区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准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项目。本台记者今天就带您到各大园区事先探探路。首先，记者来到了中国古老乐季文化园，总经理曹阳向记者介绍说， 我们这边啊，一个是呢，就是把今年的新增的德国的这个古老乐器的品种大概有20多个，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植到这个园里面了，然后整个园子的一些景观啊，各方面又有提升，包括种了一些植被啊，各个方面，这样的话就是说游园啊，游人到这里面来，就比较有一个舒服的感觉。我们大概从5月20号开始，到6月20号搞一些小动物表演，然后还有一个美食节。就是几个节嘛，一个端午节，这次不西瓜节嘛，我们这个节纳入到西瓜节这个季里面来，包括我们这个这次这个乐季文化节啊，所以说都结合了这个来做的。园里面举行这个摄影大赛，这个舞龙舞狮的一些活动，你看旗趣马戏啊，什么垂钓啊，还有一些这个美食节比较丰富一些，专门有一家做美食的，他们来做。 作为第九届北京乐季文化节分会场的纳博湾乐季文化园，在这次活动中也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经理王波告诉记者， 那咱们这个园区呢，还是肩负着那个第九届乐季文化节的这个分会场，园区呢，盆景艺术赏识，还有一个乐季花艺秀，还有这个家庭园艺，包括那个就是世华30周年的新品种展出，这一系列的活动。 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园也在这次乐季节期间准备了浪漫的相亲活动和婚礼仪式，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提前报名参加。运营部秦总告诉记者， 我们爱琴海承担了就是全国的一个那个贵宾参观园区，然后包括就是我们那个古村博物馆作为一个试点的一个单位，全国的这个嘉宾会我们有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然后近期的这个活动呢，527呢是我们这个爱琴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5月27号是我们的爱琴节，所以当天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公益性的一个有意义性的活动，就是做了22对的这个劳模的公益性的大型集体婚礼。随后6月份呢，我们规划了泼水节，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了嘛，还有一个是国际的一个美食节，包括夏天的话，我们晚上会做一个灯光节，这块呢活动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也希望就是咱们大型的 听众朋友，然后一起多来我们安县一起游玩。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 八戒，看猴哥我七十二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